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34章控诉。 袁子峰的胃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好，不过是仗着年轻，所以总是肆意挥洒着资本。好几次疼的时候，他都是忍忍就过去了，万没想到这居然是病来如山倒。这次晚饭没吃多少，又喝了一肚子酒，直接把自己喝进了医院了。轻微的胃出血，得在医院观察三天。袁子峰觉得还挺可笑的，哼，他居然还能因为喝酒进了医院。哎，不得不说呀，这场病来的还真是刚刚好，简直就是他的神助攻。袁子峰胃依然是难受着，刚在床上躺下，他就给李琴叔发了条信息过去，询问对方在干什么。李琴叔没想到袁子峰居然还不死心，回的信息都带着一种刻意的漠然和疏离。 有事吗？ 袁子峰撇撇嘴，那个想问问你，昨天晚上给我做的隔夜菜到底什么时候的呀？过期了吧？给我吃的进医院了都。那边过了好久没回复，他几乎快以为对方不打算回复了，万没想到过了片刻后，李琴叔居然直接打电话过来了。喂， 你进医院了？怎么回事啊？ 李琴叔的话里有掩饰不住的焦急。 吃坏东西了吗？不应该啊，昨天的菜是中午才剩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 胃出血。袁子峰直接减去了轻微两个字，把病说得越严重越好。医生说得住院观察几天，听上去还挺严重的。李琴叔呼吸顿了一瞬，然后道， 哪家医院？ 和厉雨锦在一起。这他也挺不乐意的，但谁让别墅的人送他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呢？他不仅和厉雨锦一家医院，还和厉雨锦就住面对面的病房，打开门往外一瞅就能看到他房间里的陈设。这种单人病房基本上一层楼就四个房间，两个都被他和李雨锦都给占据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这尴尬死了。哎，幸好他只住三天，这几天袁老爷子正好有事儿去出差去了，因此袁子峰胃出血这事儿，他特意吩咐了没告诉对方，但因为有厉雨锦的存在，袁老爷子还是知道了，打电话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，并且明律禁止他以后再也不能去喝酒。那头李琴叔思量了一番，然后道， 我过来看看你们。 袁子峰心里还是有些不爽啊，因为李琴叔说的是看看你们，而不是看看你。哎，得了算了，知足吧，总比不搭理你好呀。袁子峰在心里宽慰自个儿。李琴叔拎着鸡汤过来的时候，袁子峰正打游戏，这局进行的最激烈的时间段，别人叫他他是完全空不出手来的，可是一听到门外传来的是李琴叔的声音，他就飞快地熄了屏幕，手机扔进被窝，然后整个人跟泥鳅似的缩进了里面。下一秒门被李琴叔拉开了， 袁子峰装作一副刚刚被吵醒的样子，睡意惺忪地眨了眨眼睛。李琴书把鸡汤放在床头。 还难受吗？ 袁子峰没说话，愣愣地盯着他，然后道：没事儿。他一副故作坚强的模样，可比直接叫疼更让李琴书受不了了。他来时问过医生，虽然说只是轻微的胃出血，但也挺严重的，如果不好好养着，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。李琴书叹了口气，在床边坐下，揭开鸡汤的盖子。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喝那么多酒，还把罪怪在我的饭上。 那个，我不这么说，你能来吗？你现在比谁都绝情。李琴书的动作一顿，心里叹了口气。哎，拿袁子峰实在是没什么办法呀。 今天特地熬的，油腥味比较少。刚刚问了医生，说你喝没事儿，养胃。来喝点儿。 他把保温桶里的鸡汤盛了一小碗出来，递给袁子峰。 这段时间你得少吃辛辣食物，特别是这三天，不能吃太硬的，只能吃流质。 那我点外卖哪能点到流质的呀？ 让你家的人给你送啊。堂堂袁家大少爷想吃流质的食物还能吃不到？ 吃不到，我爷爷出差去了，其他人该放假放假，该回家回家，哪还有时间管我这残疾人啊。李琴书不搭理他了，已经差不多看出来他的意图是什么了，所以更是一言不发。袁子峰蹭了蹭也没逼得太紧，就着李琴书的手喝了口鸡汤，然后道：我浑身没力气啊，这碗鸡汤太重了，我端不起来。李琴书看他一眼，一副我已经把你看穿的模样。袁子峰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厚脸皮的人，只当没看穿李琴书这眼神之中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顿了顿后道： 得你喂才行。 李琴书按着脾气： 我不跟你计较，你现在是病人。 说着送了一口汤进袁子峰的嘴里， 盐又放多了，齁得慌。 袁子峰急不可察地皱了皱眉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脸色不变地喝完了整整一碗。这鸡汤是李琴书做的，总比他不上心去外面买要好得多呀。 那个，刚你去见绿雨姐啊？ 对，也送了点鸡汤过去，我看她好像是养胖了些，估计是整天在床上躺着也不运动的缘故吧。 袁子峰酸溜溜地看着他： 我可是你晚辈，你对待一个晚辈这也太差了吧。 我怎么你了？ 袁子峰用一种特别委屈的眼神看着李琴书，那模样就差叼着他衣角跟他要食吃了。之前李雨锦生病的时候，你见天的在医院陪着照顾着，现在我生病了你倒好，送一次鸡汤都是我千求万求的，还要去顺便看看李雨锦。李琴书真的被袁子峰这番控诉给惊住了，他在原地坐了半天都没找到一个可以反驳的点，最后在袁子峰特别委屈的眼神之中点头同意了对方的要求。 我可以过来，但是肯定待不长。子峰，我也是需要自己的私人生活的。 袁子峰没搭理他，径直把这话给忽略了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